捕捉赛场瞬间，回味体坛经典，用声音记录体育，用体育震撼人心，体坛传记文学。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今天的体坛传记文学，我是夏萌。在今天的节目当中，我们继续为您讲述由特德·贝克汉姆温情打造的《我的儿子贝克汉姆》。兴趣决定一切，小贝童年时表达出来对于足球的痴迷，也预示着他未来在球场上的兴奋与激情。可以说，小贝无疑是幸运的，因为他有一个同样对足球痴迷的父亲。正是由于这一点，他得到了良好的足球启蒙，在儿时就体会到了红魔比赛的魅力，这更得益于那浓浓的父爱。 我们跟福格森的会面是在大卫14岁生日的那一天，也就是1989年5月2日。那一天恰巧也是曼联在主场迎战温布尔顿的日子，这还是原先的甲级俱乐部赛事。马尔科姆负责开车把我们送到老特拉福德，他跟他的妻子琼恩都很想让曼联签下大卫。半路上我们在加油站停了一次，大卫和我下车在附近转了转，伸伸腿。就他自己而言，能够把一名来自伦敦的小男孩签到曼联旗下，也算是一件不同凡响的事情。并且他在大卫身上也投入了不少时间和精力。因此在驱车前往曼彻斯特的漫长旅途当中，他跟我们一样相当兴奋。我用胳膊搂着他对他说，你知道我有多自豪吗？我们这是去曼彻斯特，好让你跟曼联谈话。儿子，这是我的梦想，也是你的。不过，我还想说一句，大卫，要是他们不跟你签6年，那么，你还是应该去托特纳姆。 哦，不，爸爸，我真的很想去曼联。 听着，大卫，你会有长达6年的合约啊。薪金这一点，我丝毫不感兴趣，这些到时候会来的。最重要的是得到一份长期合同，这样，你就能够把球踢到底。听到这些，大卫似乎有点不开心。照我看来，即便曼联只给他一份为期1个月的合同，外加每周5英镑的薪水，他也会点头同意的。我们抵达老特拉福德的时候，福格森正在吃午饭，但是他立刻下楼来见了我们。他让人给我们在那儿安排了午饭，并且告诉我们说，赛后他会跟我们见面。所以，我们又返回了饭店，洗了澡，换好衣服，再赶回老特拉福德。在去往体育场的路上，我忽然想起几年前在电视上曾经看到过的一档节目，那是乔治·贝斯特与曼联正式签约以后回家看望父母。他的父母看上去骄傲极了，但似乎也有点前途未卜的忐忑。我以前时常梦想着自己的儿子也有那么一天，不过现在这一切都近在眼前了，而我却无法让自己相信这些都是真的，这种感觉真是令人惊讶。乔布朗是负责培养青年球员的经理，他把我们让进了球队经理办公室。就在门打开的那一刹那，我感到我们来到了世界上最大的房间。我们完全被这种感觉淹没了。房间的中央只放置着很大的一张办公桌，它看上去的的确确巨大无比。我们握了握手，接着福格森开始跟大卫开玩笑，逗逗他。大卫恰巧刚刚剪了一个又长又尖的钉子发型，十分惹人注目。哦，小伙子，你每天都在长高吗？不过我可并不看好你的新发型啊。 我们都坐了下来。这时，这位经理开始切入正题。我们很清楚你此行的目的。大卫拥有成为一名曼联球员的天分，他也拥有成为曼联传奇人物的天分。过去几年当中，我们一直为他制作他的个人档案，档案里每条记录都表明他是一个出类拔萃的球员，我们相信他会越踢越好。他可以说是你们这些父母的骄傲，他待人彬彬有礼，总之他符合我们的所有条件，所以我们想让他成为一名曼联球员。听了这些话，我目瞪口呆地坐在那里，不知道应该说些什么。福格森正在那里告诉我们，他想让大卫加入我终身维护的球队踢球，我不禁瞠目结舌。环顾当今国际足坛，也许没有几个球星能比大卫·贝克汉姆制造出的新闻更多。他和他的太太几乎每天都是媒体追捧的对象。帅气的贝克汉姆似乎更适合做一名影星，然而他成为足球场上的万人迷。我的儿子贝克汉姆，小贝父亲的倾情力作，却一度引起父子间的不快，因为他讲述了贝克汉姆在家庭生活与职业生涯中的重大事件与点点滴滴，包括贝克汉姆本人记得或不记得的，以及他愿意或不愿意承认的。欢迎收听《我的儿子贝克汉姆》。福格森接着说，我们可以跟大卫签2、2和2。我不明白他的意思，2、2和2，他究竟是什么意思呢？我转过头去看大卫，一开始他在微笑，后来他忍不住笑出了声。当然他比我更快地领悟了这其中的含义。福格森开给我们的恰巧是我们想要的一份为期6年的协议，前2年是学童，中间2年是作为见习球员被纳入青年队的训练计划，最后2年则是全职的职业球员。你觉得怎么样，大卫？我问儿子。我想签约。他回答得那么干脆，没有如果、但是或是其他什么的说辞，他当场就签了合约，事情就这么定了。我的梦想还有他的梦想一并都成为了现实。我们把马尔科姆喊了进来，又一起拍了几张照片，他跟我们一一握了手，然后他就把大卫带出去见那些一线球员。当时他们正在赛前加餐，大卫他们见的第一位球员就是布莱恩·罗布森，他早已经见过大卫了。福格森也走到他的队长身旁介绍说，布莱恩，我想让你知道大卫刚刚跟我们俱乐部签了合约。布莱恩站起身来同大卫握手，并说道，干得好，相信我，你不可能找到一家更好的俱乐部了。那天晚上我们就住在曼彻斯特，看完曼联以1-0小胜温布尔顿以后，我们还在老特拉福德吃了一顿很棒的晚餐。他们还特地为大卫准备了一只生日蛋糕，这时的一切都那么完美。第二天我们又被安排去参观比赛场地，不过一切似乎都有些模糊。这就如同我处于一种精神恍惚的状态之中，我仍然无法弄清楚发生的事情。我的儿子 终于跟我一生推崇的俱乐部签了约。他甚至还有机会跟我始终奉为偶像的那些球员们一起成为传奇人物。我只能用胳膊搂着大卫，再一次紧紧地拥抱了他。 这是一个关于一个时代的足球符号贝克汉姆，关于成长与梦想，关于足球与奋斗的故事。我的儿子贝克汉姆几乎可以称得上是一本最美丽的贝克汉姆传记，不仅仅是因为他精美的彩图、典雅的印刷，更因为他的真实和细腻赋予了这本书一种超乎其他的动人魅力。特德是贝克汉姆的父亲、球伴、启蒙教练、经纪人和朋友，这本书就是由他所写，讲述了贝克汉姆在家庭生活与职业生涯中的重大事件以及点点滴滴。北京体育广播双耀之声将于3月27号到5月3号《体坛传记文学》节目中为您讲述这位足球界的传奇人物贝克汉姆。38天的时间，每天下午3点半和晚上8点半，我们一块儿聆听由特德·贝克汉姆温情打造的《我的儿子贝克汉姆》。 放慢速度，扩大角度，保持温度，您正在收听的是体坛传记文学。 每次大卫一有球赛，桑德勒和我就会前往曼彻斯特观看。我说的可是每一次。我想在他的整个的曼联生涯当中，我们只错过了3-4场比赛而已。我们看着他从 B 级队的比赛踢到 A 级队比赛，又从预备球员最终踢到了一线球员。从伦敦到曼彻斯特有200英里的距离，每次想到为了追随我们儿子的足球赛事，我们跑了多少里路，我都会感到不寒而栗。当然，在大卫合约的前一年半时间里，他只被允许利用学校假期过去踢球。不过，既然每个人都已经认识到他的未来只有一个方向，那么，等到他15岁的时候，校方也就允许他每逢单周就离校前往曼联了。大卫会把他所有的假期都花在那里。圣诞节和复活节的几个星期，外加暑假的4-5个星期。他从来都没有犹豫过要不要去，也从来没有为要过去而发愁。虽然一开始的时候他几乎一个人也不认识，而且还要跟来自全国各地的很多男孩子一起住在大间的宿舍里。可即便这样，他仍然铁了心要去，全家人都为他感到无比的兴奋。每个人都清楚，这对他意味着什么。虽说我们也都明白，在年轻的职业球员当中，失败率有多高，但我们仍然认为，这是大卫实现他梦想的机会，不管这个梦想能够维持多久。甚至他狂热的托特纳姆球迷外祖父也为他感到由衷的高兴。其实早在那时，曼联就已经对大卫另眼相看了。他所得到的待遇总比别人的要好，他还被允许在老特拉福德到处闲逛，索要球星的亲笔签名，甚至在他签约之前就是如此了。我知道这只是套牢他的一种手段，不过他们做的从不那么招摇。1990年，在慈善盾杯的赛事当中，我们去看曼联与利物浦在温布利的比赛。 这可是一段美妙的时光。按照计划，大卫应该在第二周前往曼彻斯特集训，所以我们就问他是否可以在赛后跟着球队一起坐大巴返回。我想这之后的一切都是诺比斯蒂尔斯和乔布朗安排好的。诺比是跟大卫在一起的年轻球员教练，乔则是负责培养年轻球员的经理。诺比也称得上是曼联的一位传奇人物，他曾经在1966年代表英格兰赢得了世界杯，几年以后又替曼联捧回了欧洲杯。那一年慈善顿杯的比赛以1-1平局收场以后，我们被带到了温布利的球队大巴入口处，就在老双塔的下面。我们在那儿一直等到球队大巴出现，诺比就坐在前排的某个座位上。车子在我们身边缓缓停下，自动门开启以后，大卫一个箭步便跳了上去，我觉得他都不曾回头看我们一眼。门合上以后，大巴向着北方开走了，只留下我们朝着遮得严严实实的窗户不停地挥手。当然了，大卫一到那儿，我就给他打了电话。我问他，你跟谁坐在一起啊？他们都跟你说了些什么？到底怎么样？我看我几乎比大卫本人还要激动，因为他能够跟我心目当中的英雄人物坐在一起。要知道，我一生都在支持曼联，而我今天却看到自己的儿子就跟那些一线球员坐在同一辆大巴上。啊，实在是找不到恰当的词语来形容我的感受。我向来有些追星，所以亲眼看见自己的儿子跟我一直奉为偶像的球员们如此熟悉，真是让我觉得不可思议。可是大卫却一点也不像我这么激动。哦，我就坐在后面，他们都跟我说了些话，但是我说的不多，他们给了我一杯水，所以我感觉很好。我再次为大卫感到骄傲，他似乎对这一切都处之泰然，但是我却无法不去想这些事情，也总是忍不住要告诉别人。这就是曼联对待大卫的典型方式。福格森将他置于自己的羽翼之下，并给予他其他小球员得不到的特权和待遇。 好的，以上就是今天体坛传记文学为您带来的《我的儿子贝克汉姆》。本书由小贝的父亲特德·贝克汉姆所著。即使不是贝克汉姆的粉丝，只要喜爱足球，就会发现这是一本视野独特、新鲜有趣的足球书。特德自己呢，也是一名铁杆球迷，他就像一个充满激情的解说员，带领着读者们亲历曼联与英格兰队所有的精彩比赛，也披露了赛场背后的球坛种种，更衣室里的文化、球员间的关系亲疏，以及各教练的用兵内幕。书中还展现了英国足球的传统与文化，球员培育机制的运转，重大事件的台前幕后，更能通过这本书见或看见查尔顿、坎通纳等等光辉而伟大的名字伴随着贝克汉姆的足球生涯。我们将在明天的节目当中继续为您讲述，也欢迎大家通过听听 FM 和双耀之声小程序收听本期节目回放，同样欢迎您接着选择收听北京体育广播接下来的精彩节目。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会。 2008，盛夏的欢呼从未远去。2022，冰雪的召唤响彻耳边。奥运和北京早已融会交织，息息相连。